好，那刚刚讲到呢，实业呢，89年增订244条呢，四个呢衍生出来的学理上概念。那第一个部分刚刚讲过了，前导的法理思想呢，先粗略把邱连公老师呢民事诉讼纷争类型论这个抽象的上位概念呢，专有名词的一个定义呢，跟同学介绍完了之后呢，那紧接着来看后面三个衍生的考点。这就是呢国考跟法研所的最爱，因为呢这些考点都是你单纯从条文本身看不出来的。来，第二个考点也蛮简单的，有念过就有分了，基本上你那个期刊论文要看过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个东西可以考你。后来什么样的考点呢？规范竞合的一个情形，跟255条第一项的2、3两款竞合。这个竞合的情况之下导致的呢，在期刊论文上面，老一辈的学者像姚卫光老师、吴明轩老师，他们都认为呢，增订244条在我国现行诉讼法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其实老一辈这些实务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骂归骂了，没有太大意义的前提之下，法条没有改之前，它还是一个有效可以适用的条文。那为什么像姚卫光老师他们都会批评说呢，第四项的增订没有意义呢？因为如果你希望扩张损害的金额的话，那么其实现行法上已经有其他的制度可以用了，既然已经有条文的规范可以用了，你何必叠床架屋再另外去设计一个重复的法条呢？那有哪些条文可以用呢？来，这是我们下下礼拜会讲到的，你今天先看一下255条第一项的一个规定。这个255条是关于诉之变更追加的一个条文。那么255条第一项的第二款跟第三款说，请求基础事实同一，或者第三款最典型就是第三款。第三款白纸黑字的讲说呢，如果你是单纯的扩张或减缩诉之声明者，应受判决事项的声明就是诉之声明嘛。所以至少从255条第三款呢，已经明白告诉你，诉讼进行中，如果你想要扩张你的声明的话，本来原告就可以任意为之，因为255条是一个所谓准许原告任意诉之变更追加的依据。既然你依照第三款，本来你就可以任意去扩张或减缩你的声明的话，所以我的损害本来是10万块，那现在扩大成100万了，我就直接依照255的第三款呢，任意在审判中扩张声明即可，已经有一个法条依据了，真的没有必要再叠床架屋呢去设计244条第四项。这是老一辈实务界学者的一个批评，但是邱老师他们呼应的一个讲法是吼，竞合就竞合，重叠就重叠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吼？既然竞合的话，在现行诉讼法上，不妨就把它认为说呢，是一个法条规范的竞合。所以，当你的声明有扩张必要的时候，基本上法条的依据呢，三个条文通通都可以用。这是衍生的解释论上第二个细节呢，关于规范竞合的情况。好，这个呢，简单的概念介绍完之后，紧接着你来看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91年司法官考过，那么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题目，他在考你什么呢？这个条文的白话文翻译啦，其他文都会特别强调，第四项只是科与法院主动阐明的义务。条文你刚刚念过，当事人不知道可以扩张者呢，法院还要主动阐明告知他说，你的损害已经扩大了，啊，你要不要考虑扩张金额从10万扩张成100万？科与法院主动阐明的一个义务。可是91年司法官怎么考你呢？阐明完了之后，如果你老兄坚持不扩张，有些当事人很毒，你都已经跟他讲说你的损害是100万了，你要不要考虑扩张成100万？讲了半天，他老兄还是不甩你哦，不理会你的阐明，他还是坚持说我这个案件只告10万。这时候你也只得尊重他，因为学理上的概念我们强调，这个第四项只是科与法院的主动阐明的责任，但是并非处分权主义的例外。什么意思呢？要不要扩张，主导权还是在当事人身上，当事人当然享有100%自由决定的一个意愿。 他如果不愿意扩张，你还是得只能针对他所请求的10万元金额加以审理，不可以依职权改判100万，否则反而变成诉外裁判，针对当事人未声明的事项加以裁判，反而变成一个违法的判决，构成了诉外裁判了。那么这是第三个解释论上提醒同学稍微注意的地方。好，紧接着来看第四个解释论，又出现这个名词了。刚刚呢休息前补充判决的章节里面，我们留下一个尾巴，说跟一步请求理论的结合。现在你看到诉之声明这个规范内容呢，又涉及到跟一步请求理论的关联，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们请同学书本先往前翻，刚好看到总论的第三节呢，我们先请同学翻到6至34页，借这个机会顺便的来跟你介绍何谓一步请求的理论。国考不多见，但是法研所真的已经出现了 N 遍吼，所以各位呢，你对这个呢纯学理的概念还是得有一点初步的了解，免得将来你看期刊论文看不懂它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一步请求理论我们介绍完之后，刚好同时可以解决刚刚补充判决留下来那个小争点，还有现在244条第四项相搭配的这个考点，全部都是跟一步请求的理论有关。好，那请你翻到6至34页以下第三节总论篇最后一个小单元，叫一步请求理论的研究。那各位你先看一下书上的内容，你可能会吓一跳哦，这真的叫学说的乱流区了。国内目前针对这个问题还只停留在引进理论的一个阶段，根本没有所谓的通说见解了，没有哦。所以同学念这个章节特别注意，除非你是要考研究所，那某一个学校的某一个老师呢，如果你考的那个学校刚好那个老师有特别强调这个理论的话，那你只要做好抱大腿的工作就好，那个笔记借来呢把他的理论 K 手就好。但是请你切记哦，A 老师的理论只适合 A 老师的考题哦。如果今天你换一所学校，换成 B 老师出题的话呢，大腿要记得换一只抱哦。因为这里真的是学说乱流区，每一个老师讲法都不一样。你不要尝试着说呢，啊，我学一套的见解呢，行走江湖呢都没有问题哦，那会很惨哦。这种的所谓纯学理的一个争议呢，真的是各说各话。你要考研究所的话呢，就以该校的命题老师的见解为主轴。因此呢，在学习的态度上，课堂上时间有限，我们当然不可能跟你呢台面上6、7个理论全部介绍。第一个没有必要，第二个没有时间，所以课堂上只会跟你讲说目前为止学界呢较多数的见解，相对来讲比较多的看法，同学懂的时候就足以应付呢基本的国家考试了。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呢，6、7个见解都看的话，你把问题点了解还有较多数学说的一致见解呢能够有一个基本观念之后呢，如果将来国家考试真的出现的话，够你应付相关的考题了。因此呢，我们书上的35页以下，同学你切记哦，自己斟酌要不要看。帮你做整理，35页先整理日本学说4个不同的见解，然后呢39页呢还有一些德国法的补充见解。好啊，老外的见解看完之后呢，40页以下我国学者哦整理民宿研讨会，那还真的是乱七八糟，百家争鸣哦，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讲法。所以呢，我们只书本上呢只做整理的动作，但是呢要不要看以及要看多少呢，各位同学你就自己斟酌你的时间。那课堂上只跟你讲较多数的见解，什么样叫较多数的见解呢？来，你先摆脱这些繁复的学说争议之外，念法律呢不要急着去看讲，所以说你先了解这个理论到底要处理什么问题，也就是我们先跟你介绍问题的起源点。来，问题起源点呢，你很单纯的回到黑板上对照一个实例题，抽象的法律概念对照实际案例，才能够帮助你厘清了一些基本观念。 来，首先问题的起源出来了，何谓一步请求呢？同学先就这个名词做最基本的定义，翻到34页看一下文字的基本介绍。所谓一步请求的定义呢，你看一下问题起源的第一行，传统诉讼标的理论的前提下，同一法律关系若给付的内容数额可分者，原告得否分次请求，此即涉及一步请求类型是否应承认。念到这边就好了，文字的部分不用抄，把它翻译成白话文来，回到黑板上。什么叫一步请求啊？刚刚带你念过，它的定义就是当你在同一个诉讼标的下来，一步请求最原始的基本定义就是，我今天是同一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但是给付的内容可分。什么叫同一个诉讼标的，然后给付的内容可分呢？譬如说黑板上这个案例，甲乙之间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借贷契约，只有那一个借贷契约，借贷的金额是100万。好，我从头到尾只有这一个借贷契约，借贷金额是100万。大家现在考你了，某甲可不可以很无聊说，你明明欠我100万，但是我就是想整你了，我100万不一次告足，我喜欢分2次来告。2月1号呢，先告你返还借款80万，3月1号再告你一个返还借款20万。这就是标准的同一个诉讼标的，我们之间就只有那一次的借贷关系，同一个诉讼标的，借贷的内容100万，给付可分。给付可分的情况下，我就是硬要拆解成80万跟20万。请问你了，允不允许原告做这样的请求？同样的道理也是，今天有可能发生在侵权行为这种案件，明明是同一个车祸事件，乙开车撞伤甲，那么甲的总损害金额明明是100万，但100万的前提之下，总损害这个车祸明明是100万，但我就是硬要切割成说呢，我把20万医药费跟减损劳动能力50万先告你了，然后隔一个月3月1号，我针对精神赔偿慰抚金30万，另外再来告你一遍。这也是典型的所谓同一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之下，给付的内容可分。金钱之债是最典型的可分之债，给付内容可分的前提下，准不准我任意切割给付内容呢？分次行使权利，这就是学理上所谓一步请求是否承认。换句话来讲，如果你准当事人任意切割的话，也就是你准了他把100万拆成80万跟20万分2次告，或者是他皮一点的话还可以分3次哦，第一次30，第二次30，第三次告40万都可以的。反正如果你准他针对同一个诉讼标的的可分给付呢分次行使权利的话，那我们就说你承认一步请求理论。相反的，如果你觉得不行，一定要一口气告，我不准你任意切割给付内容的话，那我们就说你这个学者采的叫做呢不承认一步请求这样的理论。好，所以一步请求到底要不要承认呢？从这个问题的前提之下开始衍生讨论。好啊，讨论的内容呢，其实同学你不用看，多少都猜得出来，一定是两派嘛。一派是肯定说，认为要允许一步请求，另外派叫否定说。那肯定说跟否定说的理由呢，其实你只要够机灵的话，自己脑袋转一下，倒也不用看这么多文章。肯定说最主要的理由是基于呢处分权主义之下当然的解释。什么叫处分权主义啊？处分权主义的定义就是呢， 诉讼标的诉之声明的主导权在当事人身上，所以当事人既然是程序主体的话，他有100万的债权，当然应该允许他任意切割，可以切割成80万、20万的形式。所以肯定一步请求的学者呢，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尊重，处分权主义的当然解释。相反的，持否定说的学者呢，反对一步请求最主要的理由叫做什么呢？诉讼经济，纷争解决一回信，也蛮有道理的。否定立场的学者认为，开什么玩笑，如果准你这样任意切割的话，那你会玩死法院哦。100万的债权呢，你老兄呢高兴的话呢，可以切割100次行使，每次告你1万块，总共告100次呢，那会把整个法院给瘫痪掉哦。所以如果无条件的承认一步请求的话，这个呢会破坏所谓司法资源合理分配，它会浪费司法资源呢，造成的所谓无法达到纷争解决一回信的重大弊端。所以各位会发现，法律这个东西就是呢没有标准答案，你只要能自圆其说，像肯定说否定说各有它的背景跟理论，倒也都言之成立，所以在学界形成一个拔河，各有立场各有主张。好了，拔河了十几年之后，终于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的共识，这个共识叫什么呢？限制的肯定说或限制的否定说啊，讲白一点，现在的德国、日本呢，跟台湾都一样，两个极端呢，中间慢慢寻求一个中庸之道，也就是呢，现在不采全面否定，也不采全面肯定，我们反而尝试在理论上面架构一个中庸之道，适度的承认，但是也适度的限缩。那么这个前提呢，各位回到书本上。你现在如果真的要记的话，你就记呢较多数的见解，在各位书上37页到38页，这个在日本的学说上叫限制的否定说。什么叫限制的否定说啊？我国目前较多数的学者都采这个见解，限制的否定说它指的是原则上反对，原则上禁止你这样切割啊。所以这个呢，司法资源合理分配的见解还是占比较多的一个意见，所以原则上禁止你这样乱切割乱整法院，但是例外的情况下承认。所以你要记的重点就是什么样的例外下要承认。好啊，同学看一下37页以下，如果没有人带你念过，你可能真的傻傻去背后啊。例外的4个类型啊，什么第一个旅行期有差异，第二个什么担保有的不同，第三个条件有不同，第四个请求项目可以区别。各位呢，你千万不要傻傻背这个东西，这个只是呢举例跟你说明，你真的要记得是背后的一个法理思想。什么时候例外的可以承认呢？非常简单，只要你请求的内容呢是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而非单纯的物理上可分。再讲一遍，只要你那个可分的给付内容呢叫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范围，而非只是单纯的物理上可分，符合这样的定义的话，就叫做例外的准你一步请求。好啦，抽象的法律定义念完之后怎么用呢？各位黑板上画这两个案例，就是辅助你了解刚刚那句话。什么叫做呢？只要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范围，而非物理上机械可分呢？你借由这两个案例的对照，的答案就出来了。来，请问你第一个例子，明明呢，你欠我100万，那请问你，你欠我100万的前提下，能不能够让我任意的切割100万的内容，切成80万跟20万呢？答案叫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你的100万元里面，你这样切成80跟20，法律的评价叫做无厘头了，没有任何切割的标准。 那一百万元你凭什么分成八十万二十万，讲难听一点，你个人主观上觉得很快乐，你高兴这样切割，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范围的依据，只是你原告单纯主观情感上呢所做的任意切割，这个就叫做单纯物理上可分。你单纯把一百万任意切割成八十跟二十，这个不符合我们所谓一步请求例外承认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学界较多数的见解认为呢，基于司法资源合理分配，避免你滥行起诉违反纷争解决回信起见，我不准你任意切割二十万。你如果真的要主张的二十万，麻烦你老兄利用前案程序直接做声明的扩张，也就是你应该直接回归我们刚刚讲的255条第一项第三款，你本来告80万，你现在想告20万，那你不要浪费我们大家的司法资源哦。你真的想要多主张这20万，你应该利用前案程序直接255条第一项第三款扩张你的声明，把80万扩张成20，扩张成100万就好了，没有必要允许你针对那20万另行独立起诉，因为你并不符合一步请求例外承认的一个类型。好，相对的，什么样的考题叫例外可以承认呢？最典型的，每一本文章每一本的补习班用书举一样的例子，大家都是从民诉研讨会照抄下来的，这个最没有争议的叫做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范围的，我就例外准你做切割主张。什么叫可以特定项目范围呢？来，你看侵权行为案件最典型，车祸被撞了，总共支出100万的这个损害，总共发生100万的损害，这发生的100万损害怎么来的呢？我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其中20万是看医生有收据的叫医药费，另外50万呢去送去医疗机构检定呢我这个减损劳动能力，被你撞的这个左半身呢半身不遂麻痹呢减损工作劳动能力的价值50万，再来就是受到惊吓慰抚金30万，这叫做法律上可以呢特定项目特定范围明确的区隔。所以我这几笔的金额20万50万30万，不是所谓物理上主观情感上的单纯可分，而是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范围的，只要符合这个定义符合这个特色，我们学理上称为例外的准你做一步请求。既然例外准代表什么意思呢？哎，我可以呢准这个原告呢切割给付的内容，第一次起诉先针对医药费减损劳动能力起诉，第二次可以单独针对慰抚金来加以起诉，这就是概念上所谓例外承认一步请求的情形。好，简单的把一步请求的定义还有呢学理上面较多数的见解，什么时候呢例外的承认，什么时候不应该例外承认呢，介绍到这边。介绍完之后呢，剩下的部分也就是各位书上一步请求章节呢35页以下，这什么日本学说啦、德国学说、我国学说呢，这就请同学回家自己斟酌时间看，不同学者呢细部的解释不太一样，这个就看你自己的时间呢斟酌着要看的范围多寡啦。好，那剩下的时间回到黑板上，直接切入重点。定义很简单，一步请求的定义、问题的缘起、学说的争议，还有较多数学说的结论呢，简单看完之后呢，你会问啊，这个跟244条什么关系啊？这跟244条第四项什么关系？又跟我们刚刚讲的补充判决233条什么关系呢？收尾的阶段就来做一个结束，先对照啊，它跟244条第四项什么关系呢？黑板上第四点的结论告诉你说，学界通说跟实务的见解认为呢，它跟一步请求理论的关联性叫做呢，我们呢再次的做一个限缩。来，怎么讲啊？各位回到你黑板上的右手边，等一下直接带你看考题。 主导这个理论的呢，邱连公老师，所以等一下带各位看的法研所跟公证的考题呢，也都是邱老师出的。那么邱老师的核心想法怎么讲呢？他的核心想法就是吼，不得已的情况下例外要承认一部请求，但其实邱老师骨子里的想法是他很反对一部请求，因为他文章上凸显的重点就是呢，司法资源有限，我们应该把有限的司法资源做合理化分配，不要浪费司法资源。所以其实讲穿了，邱老师从他的用字遣词你会发现他很不赞成你切割行使，你要多告这30万，其实你利用前案程序做声明扩张就好了，可以用声明扩张的，你为什么一定是要让他独立起诉呢？所以本质上邱老师针对这种后任意切割另行起诉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很感冒，所以他文章的特色就是呢，想办法再做限缩。怎么个限缩呢？依照国内较多数的见解，其实一部请求承认的范围已经算很例外了，只有例外的在这种呢可以特定项目的情况下才例外准他一部请求。本来在这个较多数见解之下能够一部请求案件已经很少了，但是邱老师在后面再补一刀后，他要再把这个范围更限缩。怎么限缩呢？邱老师告诉你说啊，像这种例外可以一部请求的案件，依照他的理论还要再补一刀再限缩一遍。怎么限缩呢？邱老师说啊，即便是你这一种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可以例外承认一部请求的，我也要特别强调所谓司法资源合理分配。所以他理论怎么讲呢？这种情形后，如果在前案诉讼中法院已经充分阐明你可以利用前案程序扩张这30万慰抚金，所以在前案程序法院已经充分阐明，而且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呢拒绝利用前案程序一并主张的话，那我将来就禁止你针对余额的部分再行一部请求。所以简单来说啊，邱老师理论的重点呢，他捅一刀就是再补两个紧箍咒的限制。哪两个限制呢？第一个吼，你除非你那个慰抚金叫前案没有充分阐明，法官没有尽阐明义务，没有教导你说你可以扩张，或者说教导你之后你有正当的理由没有办法在前案扩张的，除非有这两种情况，我才例外的准你针对慰抚金的部分呢后面另行起诉。否则如果说呢前案程序法院已经充分阐明，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呢又拒绝了利用前案程序做声明的扩张追加的话，那么其结果就会变成说禁止你再放马后炮再做一步请求。那各位想一想，这个理论呢也对，也有道理啦。因为如果法院都已经充分阐明，那你也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呢拒绝在前案呢做扩张，你就是硬要坚持独立起诉，好像真的欠缺呢让你独立起诉的一个正当化依据。所以在邱老师这个理论的一个呢前提之下呢，更加限缩了一部请求呢承认的一个情形。好，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邱老师呢这个理论呢还直接呢，反正89年后他就是呢修法的主导者。所以邱老师的文章里面呢经常写到说呢，立法者也是这样认为啊，其他学者像梁老师就吐槽说呢，你自己就是立法者哦，所以你的文章讲说呢立法者跟我见解一样，废话，这个叫自问自答啊。所以这些老师之间文章骂来骂去的，那无论如何了，在邱老师主导之下，他真的是很有影响力，硬是把他的理论见解呢直接塞成所谓成文的一个文字。哪一段文字呢？来，各位回到书本上，这个见解在你现阶段踏入国家考试的考场，你不要写说这叫学说意见，这个主导的学说意见已经变成司法院所颁布的办理民事诉讼应行注意事项，直接透过影响力呢强迫的成为呢司法院所颁布的行政规则。所以请同学每翻一下你的书本， 或者你的小六法大本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翻到呢民诉讼法法条后面有一个呢司法院所颁布的办理民事诉讼法应行注意事项。那如果你的法典不够大本的话，来我们书本上也有了，你翻一下7至12页。庄老师为了贯彻他这个理论呢，还真的是呢硬是呢要司法院呢颁布这样的一个的注意事项。你看一下12页最下面，我们89年民间公证人解答刮胡山呢，司法院呢在98年最新颁布的办理民事诉讼事件应行注意事项第12项里面怎么讲呢？就把庄老师这套理论照抄，来现在已经行之于文字了。你看这个应行注意事项怎么说呢？他说民事诉讼法244条第4项，只是为了因应损害赔偿诉讼的特色，故特别准许原告可以利用同一个程序就后发性的损害扩张请求，性质上直基于便利原告主张权利及纷争简略性的立法考量所设，并非允许原告任意为一部请求的依据。念到这边什么意思呢？你自己补充一下，背后的法理思想就是邱老师刚讲的这个，即便是退万步而言，像黑板上这种可以特定项目的事件，但是我要再现说，并不是每一个特定项目的事件都准你毫无限制的可以针对那个项目任意的独立提起诉讼，你还是得符合邱老师的前提所强调的，除非这个项目叫前案法院未尽阐明义务，或者是你有正当事由无法在前案一并扩张请求的，我才极度的例外允许你呢针对这个项目在后诉做独立起诉的动作。好，那么这个理论看完之后呢，收尾的阶段你直接看一下实例题，那同学就翻回7至12页跟7至13页。来，12页89年民间公证人，这用问答题的方式考你，这很简单，把244条新法的规定抄一遍之后，第一个问他问你立法理由何在，各位完全按照我们黑板上那个4大考点的顺序，你就依序作答。立法理由抄完之后，第二个问他问你呢，如果原告只表明最低金额，一审辩论终结前不晓得要扩张补充声明，法院怎么办？哎，各位，第二个问他在考你什么呢？考你黑板上2跟3这两个考点一起写，法院应该要在审判中主动阐明他，告知他可以扩张。写完之后你记得要讲，阐明之后如果原告还是坚持不扩张，法院也只能按照原起诉的金额加以审判，不得依职权另行扩张裁判，否则反而违反处分权主义，构成诉外裁判。这就是第二个问号，人家要你写的重点。那最后第三个问号，黑板上的第4个争点，怎么问你呢？如果原告依此规定表明最低金额后，后来又针对余额的部分另行起诉者，针对后面另行起诉的余额，法院应如何处理？各位特别提醒你，这问号你写完整一点，余额的部分你要写清楚说，余额的部分如果符合一部请求类型论的话，虽然例外可以承认他可以另行起诉，但是还是必须以呢邱老师那套的讲法为准。你那个余额的项目如果在前案已经经法院充分阐明，而且你无正当理由呢不在前案合并扩张主张的话，将来还是会发生禁止你再另行起诉的效力。然后你就把司法院颁布这个注意事项呢简单的描述一遍，背后就是在强调邱老师这一套的一个限缩的法理解释。这就是89年公证人用问答题的方式呢考你的这3个争点。同样的争点呢，如果转换成实例题，各位看一下13页，92年北大法研的一个考法，这个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考点，只不过考的有技巧一点，改成用实例题的方式考你。当年这个题目许淑兰老师出的，带有浓厚的邱派学说的一个背景在。好，那你看一下这个92年北大法研的考题怎么考你呢？附理由回答下列问题：甲主张已失火烧毁他的果园，所以是个非交易型的金钱损害赔偿事件，所以甲就基于侵权行为 主张要求已赔偿，因为具体的损害金额有待鉴定，所以只先声明赔偿最低金额40万。光看到这边就他在考你什么了，244条第四项标准的非交易的金钱损害赔偿诉讼可以仅表明最低金额。好，诉讼进行中鉴定的结果确定总损失是200万。来，第一小题，一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当事人表明要增加请求金额到200万，一是否应准许，可能的法律依据为何？哎，各位照抄哦，黑板上第二个考点。当然应该要允许，可能的依据呢三个，244条第四项、255条第一项第二款跟第三款形成规范竞合标准的期刊论文型的考题，有背就有分了，这是第一个小题的部分。第二小题，本件诉讼应适用何种程序？更简单，244第五项抄一遍。一开始起诉40万，就是适用简易诉讼程序，将来即便扩张到200万，还是依照简易诉讼，请你把244条第五项照抄一遍即可。所以第一小题考你的两个争点非常简单。再来，重点在第二小题，如果原告甲在本件诉讼一直没有增加请求的金额，将来可否另外对以针对余额的160万起诉？这个现在你应该闭着眼睛也能写了，你要怎么写啊？第一小段先写说，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诉讼，如果你那160万跟40万呢是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呢范围明确区分的，理论上是一个一步请求允许的类型，理论上应该允许你呢可以单独针对160万另行起诉了。前面点到这边之后，后面第二段写，但是呢国内学者呢还有司法院颁布这个注意事项讲说呢，这个余额部分得否另诉还是要考量到说那个呢司法资源合理分配化的一个现象。所以呢160万的余额，如果在前案程序已经经法院阐明告知当事人可以利用前案扩张，那当事人用别无正当理由不能扩张者呢，解释上应该认为说呢禁止你针对余额再另行起诉。把这个判断的标准呢，邱老师那套理论呢简单的用文字稍微描述一下。所以第二小题，那个余额160万能不能一步请求另行起诉，麻烦你自己不要呢很武断的写可以或不可以，你应该是呢分点分项分别讨论什么情况下可以，什么情况下不可以，把刚刚邱老师那套理论呢自己尝试就用文字稍微简单的描述一下。那么这就是呢我们带同学呢看92年北大法研这个考题呢，把244条相关修正的重点呢完整的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好，这个呢244条呢相关衍生的讨论，结合一步请求的概念，到这边呢就到一个段落。紧接着呢各位再往前翻，讲完一步请求，这个一步请求呢在最近的期刊论文的考题呢，除了跟244条第四项结合之外，它还有第二个万年考古题，就是跟补充判决的理论结合，同样又是在考你有没有念过邱老师的文章特殊见解。所以请同学往前翻，来，请你翻到了6至44页。来，6至44页第四个标题呢，民诉研讨会呢，这个我们帮同学整理的一步请求跟补充判决的关系。反正你将来要复习呢这个一步请求理论呢，考来考去就是连接两个考点啦、第一个考点244条第四项，第二个连接的考点就是跟233补充判决的关系。那第二个连接的考点呢，你就一定得看过这个研讨会，看过邱老师的文章，你才知道这个题目在考你什么。完全没有看过的同学，考场上保证你一个字都挤不出来，因为你可能根本不想人家在乎你什么。好，那整篇诉讼法研讨会呢，我们帮你浓缩的很精简，就44页1页的内容。所以一般正常的法律人哦，看这么浓缩的东西，你大概第一遍绝对看不懂。所以呢，我们利用课堂上的今天回家前，刚好跟你说明一下这个抽象的法律观念到底讲什么。 各位懂了之后，将来看到考题就很自然可以反映他要考你的点在哪里了。好，什么叫一步请求跟补充判决的关系呢？同学呢，文字呢，书上都有呢，你只要课堂上听懂就好。来，回到黑板上看一下，一样啦，抽象的理论呢，都请你呢结合具体的案例比较好懂。来，6-4C 的第二个考点，一步请求理论跟补充判决啊，这两个制度呢，到底怎么沾上边哦？来，考题呢可能长的样子，黑板上这两种情形，第一种类型对照回你书上4-4，刚好就是呢第一个大标题所提的这个文字内容，那第二个案例就是第二个标题呢所提的，那什么意思呢？先讲解完之后，最后回过头带你念这个抽象文字，各位就完全看懂他在讲什么了。来，你回到黑板上，先听懂整个问题的起源。今天呢，我们在一步请求类型承认的前提下，像侵权行为这种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的，刚刚讲过了，这个叫例外的承认，你可以切割行使一步请求了。那凡是例外的承认你可以切割一步行使的呢，那么学说上怎么讲呢？在法律上的概念呢，我们就透过一个法律的拟制，拟制什么东西啊？拟制这个独立的项目构成一个诉讼标的，这就是呢一步请求跟补充判决结合呢最基本的一个法理重点。再讲一遍，只要你是例外承认可以一步请求的案件，那我们在学理上的概念，学者就说，那我就把这个可以切割特定的项目呢，拟制假想成是一个独立诉讼标的，这个纯粹是概念法学呢，透过学理所做的一个理论的创设。明明这个项目不是诉讼标的，哎，医药费200,000，卫抚金300,000，这个怎么看都不是诉讼标的。但是请你发挥想象力了，反正学说的前提是，假如你已经例外承认这个类型叫可以一步请求的，那么在一步请求肯定类型的前提下，法理上的概念就是把这些可以独立区隔的项目呢，拟制假想成是一个独立的诉讼标的。为什么要创设这个前提呢？来，你看黑板上就处理这个考题了，处理什么呢？题目很简单，问你说，甲被乙撞伤了啊，依照侵权行为，总损害是100,000，这100,000刚好分成这三个项目，医药费20,000，减损劳动能力50,慰抚金30,000。好，注意哦，第一个类型叫做起诉时为全部请求，周老师说了，假如呢这种可得为一步请求的案件，原告是起诉时为全部请求，我起诉的时候三个项目总损失100,000，全部告起诉时以为全部请求时呢，考题就说 将来法院判下来，很快法官可能睡着了后，三个项目的金额，第一项、第三项都有判原告胜诉，但是第二项那个减损劳动能力50万，不晓得什么原因后漏未判决，主文跟理由栏都没有记载，怎么办呢？请问你，此时裁判脱漏应如何救济？那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学说上倒是没有争议，你针对减损劳动能力，人家请求那50万的项目漏未裁判，法律上的效果就是呢，你直接就内推233申请补充判决。来，这个答案的理论基础何在？回归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你既然承认这个叫一步请求肯定的类型的话，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每一个独立的请求项目，法律上就是拟制假想它是一个诉讼标的。既然你已经先透过想象力拟制假想它是一个独立的诉讼标的了，所以诉讼标的有脱漏啊，救济的方法当然是直接申请补充判决，所以这个结论是这样推出来的。好，听懂之后呢，第二小题保证你就一头雾水了。来，第二种的考法是，同样的案例事实，一个侵权行为，三个项目的损害，同样是在这个前提下，邱老师的文章上说，第二种类型叫起诉时先为一步请求。各位很好懂什么叫起诉时先为一步请求，我明明有三个项目总损失100万，但我老兄就是呢要切割了，因为你这个叫例外的得为一步请求事件，所以我就是故意呢一开始先告这两个项目，医药费跟减损劳动能力70万，总共这个数额先告，然后3月1号我单独针对卫福金另行起诉，这个叫起诉时先为一步请求。好，同样的问题，将来判下来之后，第一个诉讼里面减损劳动能力的部分漏未裁判，两个题目都一样，都是那减损劳动能力的50万有脱漏。好，一样考你，请问你2月1号提起这个诉讼，针对减损劳动能力这50万有脱漏时呢，应如何救济？那很多同学说，好奇怪哦，一样的题目干嘛重复问我？所以如果你是正常的法律人的话，你会怎么写呢？第二题不是跟第一题一样？既然你是一步请求例外承认的话，法律上的意义就是每一个项目都叫拟制它是一个诉讼标的。既然已经拟制它是一个诉讼标的了，该项目有脱漏，答案不就一样视为呢诉讼标的有脱漏吗？所以诉讼标的有脱漏，不就是内推233申请补充判决吗？那你会发现呢，人家文章上答案不是这个结论，这时候减损劳动能力的50万，邱老师居然在研讨会里面告诉你说，此时当事人的救济方式应该是上诉救济。所以你会看不懂，一定在这边好奇怪哦，这两个题目对照不是长得一样吗？怎么一个是补充判决救济，另外一个解答却变成上诉救济？你还会怀疑是不是补习班的书写错，还是邱老师文章上写错？没有错，问题就是你要懂为什么要这样分，这个只要你脑袋转得过来，知道邱老师文章表达那个重点的话呢，各位考试的时候就不用死背，你自己都推得出来。为什么这样区分啊？又回到刚刚邱老师的基本理论，我没再跟你强调了，邱老师呢骨子里面他其实就是反对一步请求的啦，他基本上就是呢很不喜欢很讨厌这个制度，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从严做限缩解释。各位只要了解这个前提思想呢，邱老师很多特殊见解你都可以呢比较能接受他为什么这样讲。好，同样的，他很讨厌这个理论，希望尽量严格限缩，因为他的理论重点始终强调 司法资源有限，诉讼是一个集团化的现象，有限的司法资源要合理分配，不应该让老百姓这样任意糟蹋，动不动就一步请求。既然他核心的想法是这样，整个脑袋里面的重点都是呢，司法资源合理分配，避免浪费司法资源。在这个基本的前提下，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来，邱老师文章就说，第一种类型，起诉时先为全部请求。你起诉的时候已经全部请求了，这时候为什么有脱漏的时候可以申请补充判决呢？来，理论的关键是各位写考卷点的关键，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让你为补充判决呢，并不会过度耗费司法资源。为什么不会过度耗费司法资源呢？回到我们礼拜二讲的准你补充判决，请问同学，法律的效果是什么呢？准你补充判决之后，法律的效果叫做把原本的诉讼程序切割成两个独立的判决。第一个判决就是呢，先对医药费未付金二月一号做成的判决。第二个判决就是你脱漏的部分申请补充判决，可能三月一号判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准你补充判决，顶多你把同一个纷争事件切割成两个审理程序，两个判决程序，顶多是切割成这样。那同一个纷争事件切割成两次的司法程序，邱老师说这还在我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同一个纷争事件，我最多允许你呢耗费两次司法资源，利用两次审判程序，这个虽然不满意，但是还在我可以接受忍耐的范围之内，还算是没有过度耗费司法资源。可是话锋一转，各位对照右手边这个案例，答案出来了。右边这个案例的前提叫你当事人起诉的时候就先为一步请求。当你是这个前提，起诉时先为一步请求的话，邱老师就说，代表同一个侵权行为纷争的案件，你已经在起诉的阶段至少预留伏笔，要耗费两次以上的司法资源，因为已经刻意保留未付金这一块，没有呢一并起诉，代表说未付金这一块，将来你已经刻意的要一步请求另行起诉了，所以同一个侵权行为案件，你已经至少要耗费两次资源，结果呢，你其中一次的审判程序如有脱漏，我如果准你再补充判决的话，那不得了，那会形成同一个黑板上的侵权行为事件呢，至少耗费三次以上的司法资源，医药费二十万先判一次，减少劳动力五十万，如果可以补充判决，下一个独立的判决切割成另外一个独立的审判程序，那变成第二个判决，第二个审判程序，将来未付金还准你另行起诉，又开启第三个独立的审判程序，其结果就会造成同一个侵权行为的纷争事件至少耗费三次以上的司法资源，讲白点，超过两次邱老师就不能接受了。所以如果说超过两次让你耗费至少三次以上司法资源的话，邱老师就认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认为说呢，司法资源的合理化分配是一个比较上位的概念，优先考量。所以针对这个减损劳动能力五十万有脱漏的部分，我们还是上诉请求救济。上诉的好处就是我永远把医药费跟减损劳动能力这两个标的，这两个项目绑在一起，始终合并在同一个程序，由同一个法官共同审理，顶多呢只让他用一次的司法资源合并处理医药费跟减损劳动能力。如此一来，虽然会使得减损劳动能力这个项目丧失一次的省级利益，因为毕竟他在一审没有经过审理，你就贸然直接上诉由二审统一审理，确实会造成该脱漏的项目呢当事人丧失一次省级利益， 但是没办法哦，省级利益的保障跟所谓司法资源合理分配两相冲突之下，最终邱老师的结论还是优先考量所谓呢司法资源合理分配，所以不得已的情况下牺牲省级利益也是在所难免。我就是一定要把同一个纷争事件最多能容忍两次的司法程序的开启，不能超过两次就对。这就是为什么他文章上针对项目的脱漏呢，却产生这样截然不同的见解。那各位了解整个法理背景之后，你回头看44页抽象的文字，保证你就看懂这些精简浓缩的文字表达的重点何在。来，你看一下44页第一段。第一段怎么讲？如针对某一类型事件呈内部请求，则就原告针对诉讼标的全部起诉时，你把这句话圈起来。第一段强调就是黑板上第一个类型叫起诉时就为全部请求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法院就其中一部漏判，原告可申请补充判决。各位念到这边，你就不难理解这一段的结论为什么会导出这个结果。好，话锋一转，看一下第二段。学者兼有进一步主张，这学者就邱老师了。当事人起诉时以为一部请求来圈起来。第二段文字讲的是黑板上右手边这个情况，起诉的时候就没有全部告，先分割主张，先为一部请求，则纵然法院的判决有脱漏，就黑板上针对减损劳动的那个项目有脱漏，纵然有脱漏也不可以补判，而应以上诉救济。各位，你现在在看这个文字，你就不会觉得没头没脑，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区分了。我们已经把区分的实意呢，跟区分的背景理论呢，用白话文的方式解释一遍给同学听。那你写考卷的时候，尽量就训练自己呢，写成像44一样这个文言文的一个法学论述。这就是所谓一部请求理论结合补充判决、裁判脱漏呢，在学理上面所形成的一个特色。好，由这个一部请求衍生出来两个考点呢，我们就完整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刚好呢，也把第六章判决的单元全部介绍完毕。然后第一章起诉呢，我们把第一节呢诉之三要素、诉状的记载事项呢，也全部告一个段落。那至于呢7至22页以下诉权理论，这个就不再重复介绍。我们一开始呢，在先程序后实体的章节就已经提到过了，所以第二节相关的内容我们在课堂上也不再重复。同学忘记的话，回家再自己复习。那么第二节呢，到这边告个段落。那至于第三节39页的部分呢，我们留到了下礼拜二完整的时间呢，再从头从这个第三节独立的单元呢，来跟同学介绍。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